传说在天山上有一种蓝色的莲花，被人称之为蓝莲花，它对人体有神奇的功效。它生长在最寒冷最险要的绝壁上，象征着孤傲冰清玉洁自由洒脱。许巍以此构思，写下了简洁却又凝练的12行词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，可以说是天马行空的生涯了。今天969都市夜归人，听到张靓颖终于等到你。 到了某个年纪，你就会知道，一个人的日子真的难熬，渐渐开始尝到孤单的味道，时间在敲打着你的骄傲。过了某个路口，你就会感到，彻夜陪你聊天的越来越少，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，找个爱你的人就像托付终老，能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，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，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幸福来得好不容易，才会让人更加珍惜。终于等到你，差点更是寥寥，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，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。终于等到你，还好我没放弃，终于等到你，差点

你听过京东？ 听过听过，刘强东的京东嘛。 我是说京东麦盖三层被，来年枕着馒头睡。 11月7号，立冬 FM969 提醒您，冬季记得多摄取一些含大氨酸较多的食物，如芝麻、葵花籽、乳制品、酵母、叶类蔬菜等等。立冬记得吃饺子哦，吃饺子哦。 九六九精英爱听榜， 小城多可爱，温情似花开，悠悠春风樱桃李，雨露尽关怀。 月落乌啼，总是千年的风霜，涛声依旧，不见当初的夜 繁华都市里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，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。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，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。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

经典解乐酒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解乐酒就是爱经典。